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娃。 我睡前的书

的心为你跳荡，为你在一个白羊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木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